第37集，清账。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？ 你放屁！ 在这次突袭而来的沉寂中，气氛慢慢变得诡异尴尬，而两个人之间是这种气场，简直就是鬼上加鬼，尬出境界。安里当然是觉得不可能，但许少卿是个同志，对自己这种人好得不合理，他想不通，所以他就问了。可许少卿的反应能这么大，却是安里没有想到的。看他那个被侮辱到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安里心里自卑又酸涩，还有点自责。也是，以他和许少卿的差距，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个相当明显的人格侮辱性问题。而且人家早都已经说了好聚好散了，今天就是个意外。 对不起啊，我胡说八道，你别放在心上。 那既然哥们儿你今天仗义帮了我，我也不能不识抬举，就好好的吧，我给你清账。 是什么？ 我说按你说的做，还你四次。 什么意思？ 上次在车上记得吧，其实我感觉不错的，我还你这样才公平。四次就这么还吗？ 你倒不必那么实在。 要的，你跟我这样的在一起时总是亏的，我一直都觉得很感激，你要我还那我就公平一点。 他不对劲，是我刚才的态度戳着他吗？所以他要跟我算清楚，就像上次在这个房间他要退钱的时候一样。 安里这人虽然傻，但还是很有自尊心的，有时候甚至过剩的厉害，宁可退老板的钱，宁可被人坑，也不会耍赖矫情，是因为他总不自量力又自作多情的努力要一个平等。但许少卿不觉得自己能解释什么， 错的是他自己，是他自己问出的愚蠢问题，得到那种回应也是自取其辱。说什么？ 安里突然站起来打断了他的思路，他看见那家伙居然又摇摇晃晃去取了精油涂在嘴上，然后他拎着那瓶子回来，把绳子塞回他手里，用几乎下一秒就能吐出泡泡的光亮鱼嘴淡定地说， 你知道怎么玩吧？ 什么？我不要搞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这绳难道不是你系的？你说谁乱七八糟的东西？ 我是想让你快乐，才不是想玩那种无聊的游戏。 安里并没有要听一个解释的意思，他很卖力。许少卿情不自禁的手抚上他潮湿的头发，想到安里的样子，许少卿心里再次升起了古怪的情绪，那种感觉像是带着种歉意的心痛，但仔细品味却是一种破坏和占有带来的爽感。 好了，过去，我好好伺候你。 你刚才没动那个绳子。 过去，你知道你现在看上去像什么吗？还能什么？你什么毛病？跟我较劲是吧？就算我不喜欢，你还有个屁啊？直的还在乎这个？哎，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你弯了啊？ 我不是。 你不是，你他妈还管我喜欢谁？ 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配，我就是，我都说了我胡说的，我道歉了，对不起，轻点拽，好痛。 眼泪一下子就顺着安里的脸颊流到头发里去了，也许是纯粹的生理疼痛导致，也许不是，他自己有点分辨不出来，总之他浑身哪哪都疼，心口痛倒也合理。许少卿愣了一下，放松了力气，安里就趴过来，两人都没再说话。 你失言了，怎么办？我还没四次呢。 地毯很贵吧？弄脏了，这个好洗吗？ 退房的时候买下来送给你，你自己试试去。 我总弄脏那么贵的东西，赔也赔不起，还也还不起。 哎呀，你就能不能有哪天不提到钱？ 许少卿终于被这货三句不离钱给点了，一把把他拽起来扔到床上。 就这么烂，床单我也送你，都给你。 许少卿后悔了，后悔他浪费了大半个晚上的时间，他一早就该这么对安里。原来安里竟是会搂着他喊的少卿的，情浓之时还会喊救命，这让许少卿感觉很奇妙，真的后悔了。所以一开始为什么要搞那些有的没的，讲什么诺言，玩什么换位置，好不容易开始了还他妈讨论什么人生观啊？原来他就是欠了，管那什么13572416，什么诺言直男 gay， 扯什么恩怨情仇，扯你奶奶个腿儿，直接开整就乖了。许少卿又想去拿手机，可惜有点远，他只要想走开就会被安里拖住求稳不让他走，许老师就不舍得走了，于是终究没有留下珍贵的资料。抱着安里的时候，许少卿脑子全是以后要把他养在家里，让他变成一个傻子，每天这么欺负他。 啊，算了，他已经是个底线傻子了。 等到安里终于体力不支没了动静，许少卿就爬起来把他扛到浴室里去。上次给安里洗澡的时候他好歹还能自己站着，这回完全一副昏迷状，许少卿不得不把他扔进浴缸里，然后像处理死鱼的渔夫一样把安里弄干净。安里大腿根上有个可疑的发紫的手指印，刚看见的时候许少卿一阵血气上头，马上又想到这个好像是他自己弄的，就是早些时候安里故意气自己，说他就算以后找别的男人也不会是死同性恋的时候，自己给掐的。想到那句话，他拍了拍靠在浴缸里的安里的脸。 哎，你说要对我负责，你说想怎么样我说了算，别忘了。 安里没动静，只是眼皮稍微动了一下。 第一条，不许找别的男人。 他捏了安里的脸一把，就把安里擦干扛出来扔在床上，盖上了被子。然后他也躺进去，把灯光调暗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几乎要睡着，却听见安里自语似的模糊地说了两句什么。 这家伙说梦话了。 许少卿突然来了兴趣，凑近了一些，然后他竖起耳朵。安里像是半梦半醒，声音极小。 哼，无聊。 许少卿又躺回去，不过想到这可能是安里在回答自己刚才那句话，他又有点高兴。 别的呢？让你干什么都行。 隔了很久没有回音，他以为安里已经睡着了，安里却又说了一句： 等我把小朵送走，我就怎样的无所谓。 小朵？这跟小朵有什么关系啊？送走？送哪儿去？不会是现在教育内卷都这么厉害了，这么小就要为出国留学做打算？哼，自己这么笨，养孩子的心情还挺……不对。 许少卿突然就想到两次在医院碰见周小云，其实一直以来他就觉得周小云是在医院当护工的，为什么这么想他也不太清楚，要么因为他憔悴又干练的样实在太像在医院混熟的护工了，要么因为周小云的工作跟安里的身份匹配，要么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。总之他就完全没多想过， 可现在脑回路激活了，他好像一下子就通了。为什么安里和周小云离婚了还老在医院见面？为什么安里那么缺钱？为什么他那么渴望钱，那么疯狂的挣钱，却家徒四壁？ 把小朵送走，送走。 许少卿有极大的冲动想把安里推醒，问个清楚，但终究是没有，只是一个人在被窝里啃着指甲，不知过了多久才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